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，陪着我一辈子，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，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

朋友总问你，到底是看上我哪一点？难道只凭他一张嘴就天南地北？只凭我一双腿就千山万水？你和我在一起，快乐躲过眼泪，那真是躲过了虚伪。恋爱恋爱太多，

我靠近，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而行。告别旧日夜行，往那床上伏笔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当我们飞向那海阔

句，我的情牵着你，我是你的一片绿叶，我的根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明天那里，声也是为着你，

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流向心。啊，值得吗？太重，重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流向心。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，

太深，又走到离分。